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记住，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坚持不住就休整后重新接受考验。 千道流并没有给他过多解释，金色的光焰瞬间从脚下腾起，绚丽的九环伴随着六只巨大的金色羽翼在背后展开，右手抬起，他的掌心之中仿佛有一颗金色的眼睛，深邃之光爆发，下一刻千仞雪的身体已经被一道强光轰击在百米之外，鲜血狂喷。教皇殿，比比东站在巨大的阳台上，在这里他可以俯瞰山下超过270度的景物，唯独不能看到背后更高处的斗罗殿。他仿佛感受到了什么，双眼突然变成了紫黑色，原本高贵神圣的气息仿佛被这紫黑色的光芒破坏了一般。他缓缓抬起头，目光凌厉地扫向了一个方向，一道道细密的魔纹从额头处绽放开来，原本绝色的容颜瞬间变得狰狞起来。猛地转过身，他背后的大门无风开启，在他进入大门之前，只能隐约看到他的身体已经膨胀到了5米的恐怖高度，下身更是极为庞大，释放着极其恐怖的紫黑色气息。不同于他在外人面前绽放的九环，此时他身上流露出的是六黑一红，7个深邃的魂环。碧蓝的海水上空15米处，一道皎洁的身影在空中翻滚，在他身下，巨大的白色身影悄无声息地调转身形，宽度超过2米的庞大沙尾在如同强弓般弯曲的身体带动下骤然甩出，顿时一道与沙尾同样形态的灰蓝色光芒透体而出，并在空中扩大，直奔那翻滚的身影追去。眼看着半空中那不断翻滚的身影就要被沙尾抽出的光芒追上时，突然一道强烈的红光从那道身影左腿处爆发出来，只见他整个人在空中先是蜷缩成一团，紧接着那条红光爆闪的左腿如同鞭子般抽击而出，低沉凌厉的咆哮声竟然就那么从他腿上爆发，紧接着一道宛如剃刀般的暗红色光影瞬间甩出，如同巨大的战斧一般从天而降，像是要开天辟地的威能正好撞击在那灰蓝色的沙尾光影之上，无比强烈的爆鸣在空中轰响，两股庞大能量瞬间爆发的威能令下方的大海溅起10余丈高的巨浪，当海浪落下时，大海之中已经多了一个直径达到20米的巨大漩涡，海中那道白色身影在巨大冲击力作用下竟然从海中被掀了出来，在空中翻转一圈才重新砸回大海之中。看那体型，可不正是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吗？而空中那比他渺小的多的身影却在盘旋中上升，左腿处带起一连串的红色波纹，就像是一柄柄利刃一般将那庞大的冲击波撕碎，他的身体就从那冲击波破开的缝隙中如鱿鱼一般钻过，反向扑击而出。此时方能看清，空中那道身影竟然完全呈现为蓝金色，反扑之中无数道蓝金色的长藤爆发，那正是唐三。和身反扑，唐三身上闪耀的红色第八魂环骤然亮起，将他的身体与爆发出的数百条蓝银皇完全渲染成了红色，伴随着身体的旋转，每一条蓝银皇都带起一道红色的光幕，光幕扩散开来，瞬间笼罩了直径100米范围内的海水。诡异的一幕出现，被红色光幕笼罩的海水竟在瞬间凝固，与外界的海水隔绝开来，向海下延伸，也到达了100米之多，正好将砸回水中的小白身体笼罩在内。而这瞬间被光芒染红的海水刹那间凝固，竟然变得像镜子一般晶莹剔透，反射光彩。而唐三身体周围的上百根蓝银皇不断地围绕着他旋转起来，在半空之中形成了一个血色光轮，映衬着唐三的身体，脸上流露着一丝淡淡的微笑。唐三看着下方凝结了的巨大红色晶体， 并没有继续行动，只是在那里静静地等待着，隐约能够看到那晶体之中魔魂大白鲨之王小白被锁定的身体正保持着跌入水中的样子，看上去甚是怪异。足足过去了半炷香的时间，一连串的爆鸣声才从那红色晶体中爆发开来，一道道裂纹飞速蔓延。又是三次深呼吸的时间过后，砰的一声，巨大的红色晶体化为齑粉爆发开来，而小白的身体也已经正常挣脱，在海水中一个翻滚，瞬间加速窜出数百米之外，这才回身看向空中的唐三。 不打了，不和你这个变态打了。 怎么不打了？ 哎，真不知道让你拿了邪魔虎鲸王那混蛋的魂环魂骨对不对，他的技能正好克制我，虽然你的魂力还不能和我相比，但这几个技能实在太讨厌了，你就不能用点别的吗？ 小白，战斗过程中当然要选择最有效的技能啊。 我承认你确实变态，行了吧，三个十万年魂环，五块魂骨也有三个是十万年的，再加上海神之光的威慑，就算在大海里我想要战胜你也难了，在陆地上的话恐怕我已经不是你的对手。我深刻地认为你可以去完成你的任务了，三天时间虽然短了点，但以你的变态程度，想要战胜那七个家伙也不是不可能。我可不陪你练了啊，刚才要不是你手下留情，我根本没法全身而退。 好吧，那以后就不找你陪练了。其实你也不用难过，你并不是输给我，是输给了天敌啊。 呸呸呸，快走吧，不和你们玩了。 小白，不愧是大海中的霸主，看上去我现在的能力已经能够克制他，可实际上如果是生死相搏的话，他只需要在大海中凭借速度和我游斗，等我魂力耗尽，又怎么可能赢得了他呢？大海就是他最好的战场啊。 我不是故意气走小白的，不过他说我们应该可以去完成任务了。 变态。 是这样的，我认为吧，我的实力应该已经不逊色于一位普通的封号斗罗了。既然你们的第五考核是要面对封号斗罗这样的对手，小白不肯给我们陪练了，那就让我来弥补你们的损失吧。 一边说着，唐三双肩微抖，全身骨骼顿时发出一连串的噼啪声响，如同玉石碰撞丝竹扬琴一般动听。随着身体的不断淬炼，唐三已经渐渐地将玄玉手的功夫练到了全身，此时他所达到的正是炼骨如玉的境界，这还是他突破八十级之后得到第八魂环的增幅，身体刚刚达到的程度。虽然身上的骨骼还做不到和玄玉手同样坚韧，但也已经相差不远了，抗击打能力极其恐怖。 这主意不错啊，不过小三，我有个问题。 什么？ 你是打算一个人单挑我们五个呢，还是打算让我们五个人群殴你一个呢？ 戴老大，这有区别吗？ 好像没什么区别。我们是不是现在就开始？ 也好，那就来吧。 小三，你真的准备一个人打我们一群啊？ 有什么不可以吗？开始。 话音一落，他根本没有给众人再开口的机会，蓝金色的光芒已经骤然爆发开来，蓝银领域之森罗万象发动，周围所有的一切在瞬间就变成了蓝金色。要知道这里虽然是海边，但海神岛上的植物数量也不少，五怪几乎一瞬间就被重重树影所包围，周围的一切都变得虚幻起来，同时颓然的感觉出现在他们内心之中，似乎周围所有的植物都在抽取他们的生命力似的。 突破八十级，小三的领域能力已经更加变态了。聚集。行， 睡一会儿吧。 戴沐白大吃一惊，连忙扭头看去，发出闷哼的是奥斯卡，一道蓝金色的光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他背后，一只有力的蓝金色大手正好捏在他的两腮之上，另一蓝金色的手则抓住了奥斯卡的手，送到嘴边的复制镜像肠愣是没吃下去。 唐三的声音在奥斯卡耳边响起，他想反抗，可是虽然拥有70多级的魂力，在还没有吃下复制镜像肠之前，他只是一名身体强健些的食物系魂师而已。但论身体强健，谁又能和唐三相比呢？一记柔和的精神冲击刺入奥斯卡大脑之中，他的身体直接软倒在唐三怀中。戴沐白巨大的拳头在这时到了，他没有去抢奥斯卡，而是一拳轰向唐三的头部。攻敌所必救，这才是援救奥斯卡最好的方法。朱竹清化身幽冥，也同时从侧面悄悄地扑了上去，黑暗的光芒直接滑向唐三腰间。要知道，唐三的五块魂骨分别是头骨、外附魂骨、右臂骨和两条腿骨，这五个地方的防御力自然是最强的。而腰部作为一个人身体的中心，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旦腰部受创，那么唐三的实力必然会大幅度减弱，蓝银领域的削弱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加，这时候不用全力，后面只会更加困难。朱竹清和戴沐白的攻击全部落在了唐三身上，以唐三的实力本来是足以闪开的，但那样的话，他刚刚控制住的奥斯卡必然会被戴沐白他们救回去，因此唐三就硬生生地受了两人的攻击。不过在承受攻击的同时，他们身上也多出了一层金光，正是小五魂骨技能之无敌金身发挥了作用。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